中碰见水晶。 当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有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交汇你我眼底。 九六九，聚焦中网。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本期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相关报道。随着亚洲赛季的争夺渐入佳境，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青少年比赛率先开打了。今年的中网也是再次汇聚到了众多的网坛名将，像纳达尔、兹维列夫、迪米特洛夫等等，都将会领衔出战。作为亚洲级别最高的男女综合性网球赛事，2017年中网奖金将会再创新高，由2016年的851万美元提升到了941万美元，直逼1000万美元的大关，增幅达到了10.5%。其中女子的总奖金达到了638.2万美元，男子的总奖金达到了302.8万美元。作为仅次于四大满贯和 WTA 年终总决赛的全球四战皇冠明珠赛事之一，中网女子比赛的总奖金一直位于巡回赛的顶尖行列。那今年中网女子比赛的奖金再一次加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78.4万美元，来到了638.2万美元的总额，增幅达到了14%。这也自然是吸引了众多网坛好手奋力争冠的重要原因。中网的奖金不断提升，自然是令球员们感到兴奋。然而更能够点燃观赛球迷激情的，则是豪华璀璨的球星阵容。今年的中网不仅汇聚到了西班牙天王纳达尔、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网坛女神莎拉波娃以及捷克好手科维托娃在内的众多老友，同时中国球迷也将会见证2009年的美网冠军德尔波特罗以及澳大利亚天才克耶高斯在北京的首秀。球员阵容也将成为球迷们在金秋国庆期间带来一场网坛盛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24号到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将会继续推出多种优惠政策，目前全票品可以享受90%的优惠。在中国的官网www.chinaopen.com 购票还可以获得由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银联提供的支付补贴。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的票务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娱票务、永乐票务等官方的渠道抢购赛事的门票。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参与969的14点钟的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得中网的门票，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活动。那同时969也将会继续为中网做持续的报道。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第

停止毁灭我。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情歌天后梁静茹，偶阵雨。说到情歌，不得不说到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歌手了，他就是陶喆。陶喆所有的歌曲传唱度都非常的高，而且都很爱情。在他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域的特质，比如说台北男人的温柔，上海男人的细腻，美国男人的洒脱，而且他是创作俱佳。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许都会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商界的领袖，并且和他们共同工作。但是也有人呢，能被这种造就他们成功的那种激情所打动。他们也许非常的有钱，而且权势惊人，但是他们的激情却远远超过了金钱和权力。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也许100个人创业就有100种出发点。而高盛的 CEO 贝兰克凡在纽约城市大学的一次演讲当中也表示，和那些具有野心的人为伍，置身于可以成长的环境当中，继续写人生的新篇章，才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老板说就要分享到的是高盛的 CEO 贝兰克凡的一些建议。贝兰克凡说，年轻人首先要有的就是信心。生活当中很多成功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克服了巨大的障碍，才有了现在的成就，于是才有了其他起步更早的人所没有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会在你们的余生当中为你们效力，最终成为一个优势，所以你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第二点，就是要让年轻人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只有喜欢你才会做好，而且才会做得更长。虽然说是这样说，但是在一个艰难的经济形势之下，需要因为家庭压力做出一些让步。不过你也并不能总是在职业的选择上承担风险，不能因为让一时的必要选择成为一生惯性的借口。第三点，就是要让自己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人。学习在人的一生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不管工作有多忙，千万不要忘记阅读，忘了学习历史以及文化和时事。只有当你丰富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变得更加吸引人，才能够让别人对你更加感兴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明白人生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不要随便给自己设限，因为不可预测性也是生活最伟大的一点。你改变，这个世界也在改变。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太一早该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

千里的浪，还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还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幻将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生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幻将飞上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黄。一声坦荡荡，黄铁在上，看我如何做好。 生活里每个人都会有偶像，即使是歌手也会有，比如说张惠妹最崇拜的歌手就是苏芮了。苏芮大家都比较熟悉，从1983年踏入国语歌坛，一共发行了20张个人专辑和一张迷你专辑，横跨国语、粤语、英语、日语、闽南语等多个语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声带歌手。在早期他的每一张唱片呢都是堪称经典，尤其是一样的月光、蓦然回首、尘缘、友情、天地、亲爱的小孩，这些唱片不仅是立意深远，而且格调高雅，更是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苏芮素以个性倔强闻名，在歌曲的录制方面一直都会拒绝他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所以你听到的他的每一首歌都非常值得细听。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继续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我感觉不这么苏芮的歌，也是和潘玮柏合唱的作品，叫做《我想更懂你》。很多人在听这首歌一开始都以为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后来呢才知道这首歌说的是母亲和少年之间的代沟，而苏芮的歌声更是让这首歌加分了不少。 每

要回忆流行音乐的点点滴滴，那绝对绕不过飞碟、上华、滚石这三大中国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了，因为他们囊括了流行音乐最辉煌时期的所有歌手，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王杰。王杰是以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出道在1987年的12月，专辑当中文案称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当时大街小巷也都是王杰的歌声，他的那种沧桑孤独的歌声也是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让歌坛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1988年的7月，王杰也是携第一张专辑的《于是》强势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并且成为了当年十大畅销的唱片冠军，同时也奠定了王杰歌坛巨星的地位。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分享到的就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无必要。 早在2010年，专搞亿万富翁排行榜的福布斯杂志就对五菱宏光弯下了膝盖，向他在华尔街的精英读者介绍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2016年卖出了65万辆，全国销量第一，比排名第二的哈佛 H6 多出了7万辆，每48秒就卖出一辆。五菱宏光是如何成为中国神车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本世纪初。2001年，上汽通用五菱还在做6万元以下的微面。到了2008年，因为汽车下乡，五菱的年销量一下增长到了100万。手握大把订单的五菱调研发现，三四线城市民众想要的车不仅是能拉货的微面，还得乘坐舒适，外形有范儿。2年后，针对这一需求的五菱宏光问世了，它提升了空间，增强了动力，抬头也变成了商城两用跨界 MPV。 至于价格嘛，还是6万多，空间大，配置高，即便有点小毛病，看看价格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吗？调查显示，今天中国的道路上奔跑着近1000万辆五菱宏光，其中70%都在3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其中男性车主占到85%，多数在26到40岁之间，超过80%的五菱宏光车主都已婚生子，甚至不止一个娃儿。上有老下有小，又代步又生产，要6、7个人坐在里边一点都不挤，还得要上得了高速，下得了烂路，坐得了孩子，拉得动货物，不买宏光能买啥？五菱在全国有2800家经销商，地级行政区销售网点覆盖接近100%，县级行政区接近80%，不出10公里就有销售点。更为难得的是，看看2016款的最高配版本，配置只多不少，价格还是只要69800。不买宏光能买啥？美国人喜欢皮卡，日本人喜欢 K car， 欧洲人喜欢各种紧凑级。各国的神车都是立足国情，精准抓住消费群，而中国的国情就是城镇化率连年提升，去年达到了57%。而五菱宏光就是抓住了这一波城市化的进程，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捆绑在了一起，充分享受了这一波城市化的红利。除了五菱宏光，同厂的宝骏730去年也排到了销量榜的第5。上汽通用五菱靠着几款售价都不超过10万的车型，一年卖了213万辆，等于去年中国每卖出10辆车，就有一辆出自五菱集团。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有人说中国人没汽车文化，不懂车，而人民群众喜欢的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啊？ 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手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哦、没有星星的夜空，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

我好像有一口，盼望你来关怀我，有被疼爱的感受。希望你在我的身旁也会害羞，因为甜蜜的眼里想咬我一口，盼望你来宠坏我，让我偷偷的享受。有一种香浓在爱情里头，让我发现会一步一步被迷惑，感觉好香浓，手牵手还发抖，我一步一步心在跳舞。有一种香浓在爱情里头，让我每天能一步一步更心动，感觉好香浓，我选择不放手，能一步一步的点头。有一种香浓在爱情里头，让我发现会一步一步被迷惑，感觉好香，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青少年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9月29号，青春星象党喜迎十九大全国青少年迈象大赛在京正式启动。